没再问起，没再说过， 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心上，颤动着琴弦。 心中死去的感觉从此又复活，我走过天山飞风尽雪激动战歌饮血，经历过无数个秋冬，我的执着日渐的虚荣，两地发霜把秋燃起，燃跌到绝望血火中，纵然有死依然挣扎，垂死的梦中再无法振作，我的眼泪挂上了也那么的脆弱，无法挣脱，不懂为什么离开真心，离开自己，不再爱了吗？一边唱一边伤一边躲，明白的途中不见永久，我曾经放弃过，执迷不悟还是蜃楼，追求永恒是一种奢求，我试过等待，也试过冷漠，试过飞蛾扑火，可狭隘的种种理由，每次听起来都是很温柔， 点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们都来听呀。 是太阳之子。就在这每一春天，看着你纯真的笑脸，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。用双翼飞翔在蓝天里，翱翔在世界的顶端，穿行在高山白云之巅。我们是自由的孩子，如此深爱着世界。看着你纯真的笑脸，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。用双翼飞翔在蓝天里，翱翔在世界的顶端，穿行在高山白云之巅。我们是自由的孩子，如此深爱这世界。 种神奇的幻想，那是躲也躲不掉呀，同一般强烈的欲望。外面人声沸腾如潮涨，百般无聊好喧闹，你目眩神，你说不知道，只显得可笑。为什么你会相信每件事都有解决的办法？这就好像吞进鲑鱼却卡在喉咙的中央，有千百种可能无解答，你去挪了找鱼算账，有一头钻进了犀牛角，今天比想象还漫长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假如你无法隐藏，就不要故作轻松模样。其实你很悲伤，这很寻常。我亲爱的偏执狂妖精，为什么你总沉迷一种神奇的幻想，仿佛抱着一盆永远不会开花的仙人掌。外面人声沸腾如潮涨，百般无聊好喧闹，你双手夹口袋踮起脚，于是一切开了。你双手夹口袋踮起脚，于是一切开了。你双手夹口袋踮起脚，一切看来美好。啦啦啦